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十五集。杜艳丽不做回应，其他人也不能勉强她。摄影师只好无奈地挥挥手，示意让刚才给杜艳丽做造型的化妆师按照建议进行调整。摄影棚里，拍摄计划正常进行。摄影棚外，位于对面的咖啡厅里，单隐生正无聊地边喝咖啡边跟自己的秘书打探杜艳丽的消息。 杜艳丽真的在这里？ 坐在单隐生对面的许亚心里苦，他就很不理解，单隐生为什么放着 Musics 的事情不做，非要关注别人家总裁在哪里干些什么，而且他关注的总裁还是个兢兢业业的工作狂。 按照我查到的行程，杜总现在是在为财经周刊拍摄封面，对面就是摄影棚，但我们现在进不去。如果老板你想和杜总见面，其实我可以和杜总的秘书约时间的。 谁想和他见面了？好了，不要坐我对面烦我，去帮我买个甜甜圈过来。 许亚只好无奈闭了嘴，乖乖跑去买甜甜圈。独自留在原地的单隐生腰背一松，舒舒服服地靠在座位上。 啊，周围总算没有烦人的家伙了。 这个咖啡厅刚好对着杂志摄影棚的大门，而单隐生挑的位置很隐秘，恰好是在一棵假树后面，等杜艳丽出来他就能看见对方，但对方却看不见他，可以说非常心机了。 哼，谁想和杜艳丽见面了？我要和他见面还用得着你和他秘书约时间吗？我半夜去敲他大门，我就不信他不开。哼，一块好肉自动自觉地送到狼的嘴边，狼还能不把他叼回窝里吗？啊，不，等等，这还真不好说，毕竟我和他签的是不上床合同，按照他对合同的谨慎程度，搞不好他虽然想吃但也不会动嘴。哼， 单隐生想着想着自己先笑了，他敲了敲桌子，叩击声轻快如同小调，心情好得不行。经过几天的冷静思考，单隐生如今是彻底认可了杜艳丽的想法和思维，也承认自己输了，所以他不打算继续下去了。他决定撕毁合同，不再执行合同里的任何条款，但在此之前，好奇的他还是想再观察杜艳丽一次。就这么静悄悄的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最后一次。突然砰的一声闷响从外面传来，整个咖啡厅都轻轻一晃，桌上的咖啡也跟着一晃，还溅出了杯沿洒在桌子上。随即大楼里开始骚动起来，惊慌失措的人群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，瞬间就塞满了整个通道。他们宛如疯了似的跑向电梯，争先恐后，看上去像是在逃命。越来越多的人尖叫着朝着出口蜂拥而至，场面异常混乱，直叫单隐生头皮发麻。 怎么了这是？ 着火了，着火了，快逃啊！ 什么？着火了？ 突如其来的变故一时间让单隐生有点反应不过来，只见猩红的火焰正张牙舞爪地蔓延开来，尖叫声此起彼伏地响着，慌乱的脚步声也毫无规律地席卷而来，场面非常混乱。见到这样的情况，单隐生瞬间也紧张起来，他本能地随着人流一起往前跑，只是刚跑了一半，他突然一个机灵。 等等，杜艳丽呢？他跑出来了吗？ 单隐生扭头朝后看去，可身后全是人，摄影棚的大门早被淹没在那人群里，根本看不到里面到底怎么样。实际上 骚动刚开始的时候，摄影棚里的拍摄其实还没开始。杜艳里那会儿正在更衣室换衣服，才刚穿好外套，外头就传来突兀的声响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 杜艳里走出更衣室，只见几分钟之前还井然有序的摄影棚已经陷入到了混乱当中，工作人员都惊慌地往外跑，而他的秘书和造型师则焦急地朝他跑来。杜艳里迅速打了个手势，示意他们先行离开，毕竟三个人聚在一起并不能增加脱险概率，反而增加让本能率先离开火场的两人一同陷入危险的几率。 别过来，快走。 那两人也瞬间明白杜艳里的意思，此外他们也习惯了服从杜艳里的命令，因此他们二话不说也直接转身往外逃去。杜艳里也迅速跟了上去，只是到门口时他并不急着汇入人群，而是冷静地看了看四周，快速地观察了一下，再跟记忆中的大楼布局图一对比，迅速规划出了一条逃生线路。杜艳里正要行动之际，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他本不想理会这通电话，可他一抬眼就发现了人群中的单影生。 单影生？他怎么在这里？ 单影生站在自动扶梯附近，慌乱地打着电话，所有人都朝电梯奔去，只有他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，侧身站在那里，还频频朝这边看来。杜艳里心头一动，就掏出了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果然是单影生。杜艳里直接挂了电话，朝自动扶梯快步走去。打了半天电话没被接通，反而被挂掉的单影生眼看着就要被人群挤下自动扶梯，一个没忍住爆了粗口： 我去，妈的，你到底什么情况？接电话呀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杜艳里已经穿过人群来到单影生身边，并且用力地抓住了他的手腕。单影生错愕地看了过来，他那桃花眼睁得大大的。杜艳里抓着他的手死死不放，然后用力一拉，单影生一下子就撞进了杜艳里的怀里。 我的情况很好，还有发生火灾的时候不要乘坐电动扶梯，知道吗？ 一句话说完，杜艳里不再浪费时间，抓着单影生的手掉头就走，远离了人流拥堵的自动扶梯，一直沿着自动扶梯反方向走，尽头就是消防通道。两人快速奔跑，没一会儿就来到了逃生入口。单影生伸手就想去抓入口的铁门，却被杜艳里制止了。杜艳里指了指从缝隙里隐约冒出来的黑烟： 注意看，没有太多人往这里走是有原因的。 难道我们现在要原路返回？ 杜艳里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条湿了水的帕子。 我开门，你往旁边站一点。 不，我就要站在这儿看着。 杜艳里看了单影生一眼，对方的脸上满是紧张，而紧张之中更多的是豁出去面对一切的气势。杜艳里意识到在短时间内三言两语无法说服单影生，再加上失手帕只有一条，不能同时掩住两个人的口鼻，他只好选择了另一种方式，伸手将单影生拉入怀中，并按住对方的后脑勺。 你干什么？ 单影生整个人都懵了，来不及消化现在是什么情况，就听见杜艳里说道： 面孔朝后，屏住呼吸，不要被烟雾呛红眼。 这种技术还需要你？ 我要开门了，如果走到里面已经烧起来，我会立刻扯着你朝来时的路逃跑，你不要紧张，也不要害怕。 这是单影生第一次听到杜艳里用这么温柔的语调说话，音色像大提琴，饱含力量，低沉而温柔。他安静了下来，也不再挣扎了。两人都准备好之后，杜艳里用沾湿的手帕捂住口鼻，咣当一声打开了铁门。铁门打开的瞬间，前方有热度扑面而来，也有浓烟从楼上飘下，但幸运的是并没有火光。 这个通道是安全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 评论、分享哦。